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额头上，金色的小天使亮了起来，一层淡淡的流光突然从其中流转而出，就像是在千仞雪身体外头贴上了一层瓷似的，形成了一个奇异的罩子。而千仞雪自己则在罩子中双手合十，眼眸中所有情绪在这一刻完全收敛，就像是一名虔诚的信徒一般，对唐三的从天而降的第七锤不闻不见。昊天锤硬生生地砸在了那如同金蛋一般的外壳上，剧烈的轰鸣中，千仞雪的身体连带那金色蛋壳竟然被直接砸入了地面之中。但是唐三的脸色却微微一变，因为巨大的反震力险些令他无法握住自己的昊天锤，整个人也在反震之力的作用下被弹回到百米高空之中，大地在下一刻完全变成了金色。 唐三，能逼迫我用出神迹天使之盾来防御，你就算是有可以自豪的资本了。你真的让我很吃惊，难怪你敢与我抗衡。可惜的是，最后你依旧不会是胜利者。我要让你知道，神是不可能战胜的。 大地的金色漫天遍野地扩散开，那金蒙蒙的光彩从地面上飘荡而起，朝着空中笼罩。唐三的脸色变得很难看，他终究没有立刻炸开第八个魂环，因为在这个时候他已经完全失去了千仞雪的踪迹，但千仞雪的气息却并没有消失，而是存在于四面八方，所有金色光芒所及之处， 引出了千仞雪那类似于绝对防御的神级防御技能，还让他用出了神级的天使领域，也是真正的天使领域。真不知道是应该感到兴奋还是悲哀，千仞雪终于要全力出手了。 那株香还好好的燃烧着，插着它的那株大树上始终有一股千仞雪的神力保护着，但是这分神化念的能力，唐三就自问远远不及。 香只剩下最后一点，可能连三分钟都不到，但是我真的还能再坚持这最后的三分钟吗？ 周围尽是一片金色的世界，唐三已经感觉不到星斗大森林的存在了。身处于天使领域之中，就像他第一次与千仞雪战斗时一样，自己的领域又被对方完全压制了，相差了一个级别。只不过这一次的差距更加巨大，是人与神的差距。双手紧握昊天锤，唐三缓缓闭上了自己的双眼。他知道，这个时候用眼睛去看已经没有任何意义。身处于神的领域之中，这里已经完全是千仞雪掌控的地方。身体放松，感受着四肢百骸不断传来的剧痛，唐三脸上的霸气渐渐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难以言喻的平静，似乎他整个人处于一种特殊的状态。而那排在昊天锤上最后一位的第八魂环，也在这个时候被唐三直接炸开，化为一团暗赤金色的气流，融入到昊天锤和他本体之中。周围的温度突然升高了，唐三通过精神力观察的，乃是无数条金色的火龙朝自己扑了过来。每一条金色火龙都是由天使神力凝聚而成的，在这天使领域之中更是相得益彰。千仞雪无从寻找，但这庞大的金色火龙阵却已攒射而至。昊天锤轰飞了第一条火龙，紧接着是第二条、第三条、第四条。唐三将炸环的力量内蕴于昊天锤之中，就是不肯将其输出，完全凭借着技巧与昊天锤本身的力量与那些金色火龙相抗衡。他就漂浮在原本的位置，每一击挥出，自己的身体都会随之旋转一周，手中巨大的昊天锤带起一股强烈的狂风，他那看上去从未移动过的脚步却巧妙地在小范围内带动着他的身体虚幻般闪动，正是唐门绝学鬼影迷踪。唐三的鬼影迷踪早已经大成， 随之大成的还有他的自创魂技鬼影迷踪与乱披风锤法融为一体的乱披风之舞。此时他在天使领域中跳动的正是这个舞蹈，或者说是他的自创魂技。哪怕是昊天锤那样庞大，也无法阻碍唐三身形的灵巧。在乱披风之舞中，面对无数火龙的攒射攻击，他总能在最好的位置让手中的昊天锤迎上一头火龙的攻击，也只是一头，从来不会让自己同时面对两头火龙。那些火龙看上去是不分先后的，可随着唐三身体在空中的移动，却造就了这样的情况，每一锤轰出都会令一条火龙为之破碎，不过很快就会在不远处再次凝聚出一条，疯狂地扑向唐三。千仞雪的神念冷冷地观察着在自己领域中的唐三，正像唐三判断的那样，在用出天使领域的那一刻，他就没打算再放过唐三。时间虽然已经不多了，但千仞雪更清楚唐三的力量已经几乎消耗殆尽，根本等不到香燃烧到尽头，他就会被自己领域中幻化的火龙消磨得失去全部魂力而败亡。 唐三啊唐三，你把我逼到这一步也真的是不容易，不过我不能再留你了，你已经成了我心中的破绽，我必须将你杀死，你实在是太可怕了，哪怕是神级的我也还是能够感觉到你的可怕，真的让你再继续发展下去，有一天你一定会超越我，我绝不允许那一天来临。 唐三借助种种形式和千仞雪拼斗到了这个时候，千仞雪也终于放弃了征服唐三的梦想。唐三做到了坚持，完美地利用了千仞雪自身一些未能完善的弱点，但是他也成功挑起了千仞雪的杀机。但就在这时候，千仞雪的脸色突然微微一变，他吃惊地感觉到唐三的一锤接一锤的轰击不但没有魂力下降的意思，反而一锤强过一锤，之前他一锤轰出还需要彻底与金色火龙碰撞才能勉强将其击碎，而此时哪怕只是锤风沾染也能轻易地令一条火龙破碎了。火龙重新凝聚，再发动攻击的速度已经远远比不上唐三挥锤的速度。 这怎么可能？哼，好一个唐三，他在这种情况下竟然还没有放弃，居然还用出了乱披风锤法。 千仞雪发现的不可谓不快，但是唐三的乱披风锤法也已经挥出了整整80锤。就在他最后一锤挥动的同时，周围的火龙全部消失了。6亿天使也是千仞雪的本体，背后6亿齐章，整个人的身体就像是透明的一般，带着绚丽的金色尾焰朝他冲了过来。经过了这片刻的休整，千仞雪不但已经喘息过来，而且也将自身的神力提升到了最大的程度。在不使用神器的情况下，这几乎是他最强的攻击。而迎上他的是唐三乱披风之舞的最后一锤，昊天锤上的黑色突然消失，就在唐三挥出这最后一锤的时候消失了，他整个人在空中仿佛变得虚幻了一般。在唐三背后，一个圆盘状的虚影闪现出来，那是一个红色的圆盘，完全的血红色，充满了无限杀戮气息的红色，在那红色之中蕴含着一种特殊的气息波动，竟然使周围天使领域的气息暂时逼退，使得唐三这一锤的全部威力只凝聚向前方的千仞雪。81锤合一，力量叠加，尽管在先前每一锤都因为要消灭一条火龙而变得威力有所减弱，但此时此刻这81锤爆发的瞬间，唐三也将自己的第8魂环炸环时所凝聚的全部能量释放了出来。毫无疑问，这也是他目前所能达到的最强一击。以最强碰最强，唐三的双眼就在双方即将碰撞前的一瞬间睁开，就从他那双眼眸之中，两道赤金色的光芒电射而出。哪怕是千仞雪这样的强者，在如此近距离急速冲撞的情况下，也来不及闪躲，被那两道赤金色的光芒硬生生射到眼中。神念巨震，千仞雪只觉得仿佛有两根尖针狠狠地刺入了自己的大脑一般， 强大的神念在这一刻竟然变得紊乱起来，原本12分的攻击竟然锐减4分，最多只剩下8分，就连他的天使领域也因为神念被刺激而出现了剧烈的波动，如同恒古久远的碰撞，如同开天辟地的轰鸣。唐三的昊天锤宛如赤金色的怒龙一般，狠狠地轰上了千仞雪。这一刻，他那昊天锤上再也看不到一丝黑色。凭借着乱披风锤法和炸环之力，唐三竟然强行把自己的昊天锤提升到了神器境界。唐三知道，如果自己一直能够让昊天锤保持这样的话，那么自己也就是神了，而昊天锤也就不再是自己的武魂，而是自己的武器，就像海神的海神三叉戟一样。当年的海神，海神三叉戟就是他的武魂，最后被淬炼成了真正的神器，否则又怎么会拥有那庞大的神力呢？半空之中，完全是金色的天空中突然出现了一道裂痕，一道身影嗖的一下从天而降，重重地摔击在地面上。庞大的气浪令地面炸开一个巨大的深坑，而空中的金光也在这一刻快速朝着一点收敛着。从那裂缝中冲出坠落地面的，毫无疑问就是唐三。此时的他只觉得自己全身骨骼仿佛都要破碎了，而失去了全部魂环的昊天锤也在这时候化为点点黑光融入体内，无法再使用了。但是唐三却依旧是兴奋的，因为他凭借自己的智慧和力量竟然硬是破开了神级的领域。要知道那可是神级领域。千仞雪的身体出现在半空之中，徐徐下降，他的脸色变得很难看，当然不是因为被唐三那一记紫极神光重创了。唐三的精神力虽强，但境界相差太大，紫极神光怎么也不可能伤到千仞雪神念的。可就是这样，千仞雪才愤怒。 我明明是神，却感觉根本无法将自己的全部实力发挥出来。唐三竟然就这么破开了我的领域，这可是我第一次施展自己的神级领域啊。 唐三在进入天使领域中就闭上了双眼，那并不是因为他觉得势力在神级领域中已没有用，而分明就是在为紫极神光蓄力呀。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